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頭先我哋提到嗰個，仲我哋可以有多啲想像力添嘅。嗱，舉個例啦，譬如話個人佢突然間喺個意外度， 係啊， 即係等於好似器官移植咁樣，咁啲人就嗱嗱攞佢嗰個即係肝臟啊，或者咩啦咁樣。咁而家唔係啦，抽取佢嗰個細胞出嚟。 係啊，即係講緊佢即係難聽啲，可能有啲意外橫死嘅，屍首不全嘅，咁就係去個屍首度攞翻個細胞出嚟，跟住就走去做繁殖。即係最到而家呢種技術未存在，但係如果完成了之後咧，就是一個咁樣嘅結果咯。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大家知道有一個技術叫做 Cryonics 啦，就係將你雪凍咗啦。咁美國好多人做，有啲人做嘅。咁而家可唔可以即係揾呢種技術再去加上去話，譬如喺嗰個雪凍雪藏咗嘅，即係應該係屍體嚟嘅啦。 係 去激活佢，再攞翻其中啲細胞出嚟，再去即係配其他嘅卵子咧。 咁如果只要有活嘅細胞，咁即係理論上呢樣嘢就係做得到咯，嚇嚇。咁即係而家個技術未完咗到，但係由呢個新聞睇到就係話，我哋已經其實喺成個工程入面可能有 70% 嘅工序已經完成咗，但係最頭最尾嗰啲未完成咁解。 嗱，以我哋科學新知嗰、那個 預測能力啊， 預測能力咧就基本上應該喺我哋個節，即係呢個節目未完結之，即係呢個 節目未執笠之前咧，應該就有 做應該做到 有啲嘢應驗咗啦。 係啊，以我哋一貫嗰、那個即係 過往都試過有啲嘢應驗咗 個 track record 咧，咁樣咁即係你去到做嗰時候咧就已經。哇！個發覺個問題就好多咯喎，係嘛？即係呢個係我哋要重新檢討我哋嗰個道德，即係道德嘅價值觀適唔適用於一個新科技嘅發展入邊啊？ 冇錯，冇錯。 咁但係對於譬如話年長咗嘅人咧，會唔會而家會產生一個後果，就係好多人你諗，如果有呢種技術嘅話，佢可能不斷去褪遲嗰個生育嗰、那個那個年齡咧、即係你簡單嚟講，譬如話有一個80歲嘅爸爸。佢啱生咗一個一歲嘅細路仔出嚟， 唔係咁呢個簡單，其實可以簡單處理嘅。你嗌佢後生想搏曬嘅時候，儲定啲精子喺精子銀行咪得咯，係咪？ 已經做緊啦呢樣嘢。 係啦係啦，咁但係可能當你 miss 咗你精力最旺盛嘅時代，即係可能即係通常就射咗去其他地方，冇自己儲低嘅時候咧，咁你老來又想忽然間要個細路，你只能夠就用呢啲咁樣嘅途徑咯。其實即係我呢度再天馬行空啲啊，諗得再誇張。其實這個甚至乎都是另外一種做複製人的方法的， 是啊是啊， 即係你始終就係講緊嗰個即係而家你話做複製人的方法，就係攞翻你自己個 DNA sequence 去擺翻落一個受精卵嗰度啫，嚇，將受精卵入邊嗰啲基因抽空就注入你嘅基因啫。咁但係如果呢個方法我唔係咁做，我係將佢由一個精子卵子結合嘅方法嚟去做，咁當然啦，就唔係話完整整係一即係你嘅基因資料啦，但係總之就係由你嘅遺傳物質去重新砌一個。類似你咁樣嘅物體出嚟咁樣，甚至乎會唔會出現到一個單性繁殖嘅結果出嚟咧？嚇、我唔即係我甚至乎你都可以問噶，可唔可以去將一個人嗰個嘅即係甚至乎性別都扭轉，甚至乎用你嘅細胞去做一個雌性版本嘅你出嚟，咁得唔得嘅咧？咁呢啲即係我唔會話完全。是話冇可能喺度咯，只不過就好多窿窿要填啦。即係究竟中間係有邊嘅幾個技術關口係要即係滿足曬呢條件先做得到咁樣嚇。咁即係我哋呢度就冇話再揾到一啲關於嗰個叫做自體繁殖嘅新聞啦嚇。咁但係由翻呢一度咧製造精子嗰度咧就已經即係就俾咗一個咁嘅靈感大家咯。 嗱呢度咧就係精子啦。卵子我哋好似都講過。 類似嚇，即係你話可唔可以由一個女性嘅一個女性嘅身體整翻粒卵子出嚟？咁一樣有人做呢啲嘢，一定有人做。 雪藏有，佢而家都抽咗啲出嚟。 即係唔係雪藏啦，甚至乎又係一個可能係不育嘅女性。 嗯嚇， 咁你有人可以問嘅，如果個女性佢冇咗個，即係佢總之可能係子宮做咗手術， 嚇、 可唔可以由翻呢個女性自己嘅身體嘅細胞度做翻一粒卵子，令佢同佢丈夫嘅精子結合？咁、當然啦，佢冇咗子宮，佢就要借人哋個肚去生呢個細路出嚟。咁其實一樣可以，即係一樣牽涉到嗰個道德問題。如果你仲要借埋第三者個肚嘅時候，就再多一層道德層面嘅問題啦。因為後來就 據我所知，一個我認識嘅人係有做呢樣嘢。 係啦，咁因為咧，其實亦都係發現咗咧，嗰、那個負責生嗰個代母咧，佢都有佢嘅遺傳物質留咗， 都係留咗，都留咗啲嘢喺度。 咁所以係一個即係嗰個所謂生佢嘅媽媽同個 genetic mom 呢個概念嗰個界線係模糊咗嘅。 咁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將來有條件咧，就係所有嘅譬如話呢涉及到嘅生育嘅嘢都係人做出嚟嘅，即係人做意思就話，即係佢透過一啲人工嘅手法。 總之就冇咗個 skip out 咗個天然嗰個手續啦。 係啊，咁何謂天然，何謂人工咧？就到其時都係一個相當之模糊嘅境界啦。咁好彩我哋即係暫時都未需要去面對呢個問題啊。咁我哋就講下一單新聞啦。 好啊。 咁下一單新聞咧，就係喺而家香港咧都好有用嘅，因為我懷疑咧， 全世界都有用嘅。 今年咧就好似小雨落啊，香港。 今年係啊，今年好少。 今年好少雨落。 啲雨你發覺集中流曬喺嗰個長江流域。 唔知點解，真係好神奇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問啦，就係、是、如果啲污染咗嘅水咧，我哋可唔可以整乾淨佢？咁呢個喺科學上呢個係一個咩嘢問題嚟咧？ 其實咁講啦，污水處理問題，咁即係當然就有環保概念啊，點樣可以叫做即係同埋點樣可以叫做可持續發展啦、即係你話如果純粹係海水化碳、污水處理呢啲，你如果唔理你需要花幾多能量，咁你總做得到嘅、你有錢你總做得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作為一個叫做未來世界嘅項目嘅時候咧，咁就係話你點可以揾到一啲嘅方法？用最少的錢、最少的能量就做到最大的效果呢？咁呢個就係關乎一個叫可持續發展啦、sustainability 嗰啲咁嘅問題咧。咁就好多時就要由一啲即係科技嗰度出手啊。喺呢一度就即係呢今次而家一陣要講呢個新聞咧，就其實嗰個講緊個科技含量都高過科學含量嘅。因為如果你講緊污水處理咧，不外乎係一個問題嘅啫。就係點樣？將嗰個水分子由嗰堆同其他嘢撈到烏哩馬茶嗰個污水嗰度分離翻出嚟，咁其中一個最簡單嘅即係你譬如香港嗰啲所謂污水處理嘅，你就加一啲雜質落去啊，將嗰啲咁嘅污染物咧就黐埋咗，做一嚿嚿，令到唔好再黐住喺水分子嗰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將嗰啲你唔想要嘅嘢，就等佢。黐埋變成越嚟越大粒，甚至乎唔再溶喺水，於是乎你一隔咧就隔到啲乾淨水出嚟。咁呢個就係基本上嗰、那個即係、就是、現代嗰、那個即係而家好流行嘅污水處理概念。咁另外再簡單啲嘅就係話如果譬如話喺沙漠嗰度，或者甚至乎喺太空站嗰度，你屙咗篤尿，你唔想嘥咗佢，你又唔想飲嗰篤尿，嗰堆係污水嚟嘅。你有啲入邊嘅雜質你係唔想要嘅，但係你就係想要翻啲水分你飲翻。咁有咩方法呢？咁你可能就係話，咁有啲濾水器咯，咁、但係濾水器可能幫你做到一啲，又做唔到一啲咁嘅樣。咁有冇一個更加徹底嘅辦法呢？咁譬如就係話一個蒸馏嘅過程啦。如果你將嗰啲水首先係蒸馏過，然之後再將個水器捉翻落嚟咧，就好明顯就係首先將嗰啲水分子咧就變咗氣體，啲污染物留翻喺度。 呢個係成個地球嗰、那個。天然的 是個淡水製造就是由個太陽能即係、去 drive 住即係駕駛住呢一個驅使住呢個空氣系統，於是乎喺個冰山有雪水就有淡水流翻落嚟啊嘛。咁呢個就係一個既天然又可以人工嘅方法。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如果唔想俾錢燒柴煲水， 有冇一啲嘅方法令到呢一個嘅蒸發凝結嘅過程可以源源不絕咧？咁呢個就係科技可以幫到手嘅地方。 嗯，咁呢個用咩方法？ 嗱，咁呢個就好得意啦！啊，咁佢就係一個喺 Rochester 大學嘅研究小組啦。咁佢咧就去揾到一啲啱嘅物料，而呢啲物料咧，佢喺上面去做多啲手腳。其實佢就用激光咧喺上面刻咗好多嘅一啲咧肉眼都好難睇到嘅粒突紋。 嗯， 但係呢啲咁嘅粒突紋咧，就係能夠咧好有效地咧令到呢一個水分咧就加速地去揮發。其實即係一滴水一氹水喺度，你佢自動都會揮發嘅。你如果周圍乾燥啲，佢咪揮發得快啲咯、 嗯。 或者你個温度高啲，佢又亦都會即係蒸發得快啲咯。咁、我哋可唔可以令到呢一個蒸發嘅過程再加速呢？另外一個方法就係你本身嗰個盛載嗰個物料嘅表面啦、啊。如果呢張台本身係好索水嘅，咁你就需要多啲嘅能量將個水分子扯離開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表面咯。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你呢個表面佢係好有效地幫你個水攤開嘅，即係佢唔單止嚇唔索水不特止，仲可以令到啲水咧好中意攤開啲嘅話咧，即係破壞咗呢一個水本身個表面張力嘅話咧，又係好啲喎，因為你攤開啲個表面積大啲嚇，咁、於是乎佢又唔索水話，咁你個揮發又可以快啲咯、嗯，即係將啲嘢攤平攤開啲。咁、我哋即係於是乎設計呢啲物料啲載體嘅時候，就向呢方向諗啦、 嗯。 我哋希望一個咧，就啲水咧唔係好中意停留喺表即係盡量攤得開嘅表面。 嗯、 然之後咧就嗰、那個然之後咧就將嗰個嘅揮發嗰個成本咧係減得最低。 嗯。 咁、於是乎令到嗰個水嘅蒸發得快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材料嚟去幫我哋咧去將嗰啲水就揮發，然之後咧就變成一啲即係將嗰啲乾淨嘅水分子攞翻落嚟咁嘅意思咯。 嗯。咁但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點解要用到 laser？ 嗱咁嘅，佢 laser 呢一度咧就係幫你製造嗰個嘅表面嚇。你嗰個表面嘅形狀，係凹係凸係點咧？就其實就即係其實直接就影響咗咧嗰個水咧，中唔中意貼喺上面 哦， 嚇、啊！即係 佢咪越平佢就越會走啊？ 嗱咁好難一概而論，因為呢度我甚至乎我想揾下佢幅圖上面嗰個嘅嗰啲形狀嘅表面，我都即係我睇過嗰個本身嗰個論文啊。即係佢究竟上面刻咗啲咩上去咧？咁 佢都冇講 嘅。我揾唔到嗰個相應嘅圖嘅。咁、但係呢度睇到就係佢要直住幾樣嘢嘅。第一，毛細管作用啦。咁、其實就好似咧，我哋樹木點樣可以將啲水扯咁高？嗰種作用。咁啊毛細管作用可以幫我將啲水咧，基本上咧係逆呢一個地心吸力咧扯到好高都得嘅。咁、其實就有一次有啲似就等於將啲水攤開嘅效應啦。咁然後咧，仲有一樣就係話佢嗰個物料本身吸熱嘅能力有幾多？ 嗯， 即係如果你能夠將啲水可以抽得好快，抽得好高，然之後又吸熱，令到蒸發得好快咧，咁就係一個好嘅工具啦。 嗯， 咁佢就係透過去利用激光呢樣嘢，去改變咗呢個材料嘅一啲同水相互作用嘅效應，就最後就攞到一個咧污水入面嘅水好容易揮發嘅效果，就加速咗呢一個嘅蒸馏嘅過程，令到我哋可以獲得呢一個嘅乾淨水獲得更加快。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就即係一啲野外求生咧，一啲嘅技巧嘛。點樣利用一個水樽、一粒石仔、一個保鮮紙咧，令到你喺野外度都可以攞到乾淨水翻嚟啊嘛。咁、其實個原理我諗台長你都聽過嘅。你最好揾一個咧，下邊有濕啲嘅泥土嘅地方。上面乾咗唔緊要，就算係沙漠咧都唔緊要。但係你只需要咧，大約揾一個陰暗啲嘅地方。你知道咧，你呢啲沙咧掘落去少少咧，就係一啲濕啲嘅沙。 嗯， 咁就得噶啦。咁你揾到呢個地方，你掘個窿出嚟，將個水樽咧就放喺中間嗰度。 嗯， 然之後咧就喺呢一個坑上邊就鋪咗呢層保鮮紙，呢層透明嘅薄膜。 嗯， 就再將粒石仔就放喺中間。咁於是乎咧，啲陽光咧就會蒸發咗呢個坑入邊嗰啲濕嘅泥土嘅水氣，但係佢就會喺翻嗰個嘅透明薄膜嗰度凝結咗，因為你聚咗粒石仔喺中間嘅時候咧，佢就會向翻中間嘅方向流。 咁就好似一個漏斗嘅咁嘅意思咧，就啲水咧沿住咁樣咧導汗水啊，就喺個薄膜 咁你跟住咧就走 翻落去嗰個水嗰度，係啦。咁你大約可能係講緊即係日頭太陽猛啊，啲即係最緊要睇到下邊泥土夠唔夠濕啦。你係講咧可以幾個鐘頭之內儲翻樽水翻， 儲翻樽水 係啦。咁啊，然之後你係嗰啲係乾淨水嚟㗎，你可以飲。咁但係呢個過程你有冇辦法再加速佢咧？嚇、或者係一個冇你已經有一兜污糟水喺度啦，你可唔可以都可唔可以都利用呢個陽光幫你做呢樣嘢咧？咁其實就喺呢一個咁嘅研究入邊咧，佢有大派用場。咁佢好得意嘅，佢其實用起上嚟係點用咧？佢嗰塊物嗰、那個物料塗層咧，你當好似就好似而家我眼前呢本書斜斜地去插落嗰兜嗰盆污水嗰度，嚇、嗰兜污水咧就咁樣一盆擺度，你就將佢好似一個威化餅咁樣斜斜地插落去。咁佢嗰個入邊有個毛細管結構，可以將啲水扯上去。然之後佢個物料本身就好吸熱嘅，於是乎咧佢嗰個嘅蒸發作用係好快。 咁你嗰啲唔燙洗嗰啲咪喺翻曬下邊？ 係啦，嗰啲唔會氣化嘢咁去留翻污糟嘢留翻喺下邊咯。咁佢就基本上將嗰啲水同埋啲水氣就鎖上去。咁當然啦，你收集就講緊啦，你要喺呢個咁樣嘅裝置嘅上方就有個凝結收集嘅裝置嚟將嗰啲水收集翻落嚟。咁即係你就可以揾到一個比較快捷乾淨的方法嚟將一啲即係就算幾污糟嘅水，你就用一個蒸餾嘅方法咧，用太陽能，你係齋擺嘅啫，唔需要任何能量就將佢收集翻落嚟。咁長遠嚟講，所有譬如喺野外水源缺乏，但係有只要有依然係有污水排出嘅地方，咁係咪可以建設呢啲咁樣嘅裝置嚟去即係去收集翻啲水，整翻乾淨水咧？咁呢度就即係叫有個新嘅即係科技就報告咗出嚟啦。 嗱，你聽落好似好簡單啫，但係睇睇下邊支持啲嘅人咧，全部都有個意義喺度嘅。第一個咧就係 Bill and Melinda Gates 啊，即係阿 Gates Bill Gates 啦。 Bill Gates 啦。 第二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最撚尾咁啊。U.S. Army Research 係啦，美國軍方，即係你去到呢個野外作戰唔想帶水嘅話咧，咁啊點可以一人屙，即係將啲尿屙翻出嚟就咁樣索一索就搞掂，咁樣就即係乾淨利落啦。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